just to make a hill still vivid. Reality's still when you're blessed, just kill critics. Who got it, never been them rich, just God fearing. Let the meat staring, got the ball staring, got a good feel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准时为您放送的博虎点秋香，我是玉博。那么我们这档节目是什么呢？是一档大型的可视化互动交友栏目。怎么说呢？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并且如果有一切的情感需求和感情问题的话，都可以实时与我们沟通与互动。所以说，交到好朋友，物色到真爱，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 我听完玉博说这段，我感觉我们像天桥上卖大力丸的， 我特别的激情。 对对对，特别好。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到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呢，来我们博虎点秋香。那么同时呢，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来观看我们的实时节目的直播，然后可以看到嘉宾的真容哈，特别帅气。 没错， 那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您即将收看到的博虎点秋香的最终极版的新一档的节目。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光融合了交友和恋爱，并且还会把每一位有特点、有才艺、有他们特长的这些艺人啊，不能说艺人，这些就是啊，可能是路人，对吧？请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今天咱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那可能耐大了。 是的。 怎么说呢？他曾经在各个直播平台直播过我们的足球比赛，并且担任解说员一职，对吧？他曾经也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并且深受广大的女性朋友喜欢，对吧？ 大家都喜欢足球解说员。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旋风小子陆中原，首先来给我们打一下招呼，好不好？来， 来，哇哇哇！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又到了。 大家晚上好。没错，你可以多说两句，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个一般来说呢，解说之前呢，都会说这句话，要么就是说感谢大家深夜的守候。 好，大家听到了中原非常圆润饱满的声音，是不是也想一睹他的真容呢？让我们把镜头也是切换到咱们陆中原的脸上啊，看一看啊，不光声音好听，而且相貌非常的憨态可掬。 憨态可掬， 因为你要夸他， 非常的英俊潇洒，帅气凛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原是我们学校，哎， 为什么今天把他请到这儿呢？首先是中国传媒大学足球队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队长， 嗯， 而且不光喜欢踢足球，而且还爱说足球。哎，谈到这个足球解说，哎，中原的话匣子可就打开了啊！先让中原跟我们聊聊你对足球解说的这些独爱的这些衷肠。 嗯， 其实足球解说这个行业， 嗯， 想起来真是挺爽的， 还爽了。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有很多职业呢都是这样，你适合当做兴趣，但是不适合当做职业。但是其实足球解说这个行业吧，其实我倒觉得它是一个既适合当兴趣又适合当职业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很吸引我啊，就是你既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又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还能挣着钱。 这点还真是啊。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当做职业的话，那将是一辈子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 那么我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乏味和枯燥。我想中原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就是我理想中的状态。 但是其实事实上，就为什么之前总是有人说你不要把兴趣变成职业呢？ 有这么一个， 其实就是因为对吧？你作为兴趣的时候，你做的再差，你自己乐在其中，你也很高兴。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职业，你做的不是那么完美，甚至都会有人批评你，这就是问题。所以说，足球解说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说球的过程中，每个人啊。任何一个解说员都会挨骂， 真是确实是。 对，所以说就是但是总体来说，既然大家都挨骂，那心里就好受点了。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被人看的节目嘛， 对， 只要有人看，那各个人的观点不同，也褒贬不一，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是不是足球解说其中要带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观 点 在？ 肯定这个，我觉得就 所以说观点不合就很容易产生 是 非负面的评价。 是，而且就足球解说里边啊，就是你即使再客观， 嗯， 对吧？有的球迷一听，你哪怕有一个字儿、一个语气，让他们觉得哎很奇怪， 对， 这人是对方的球迷，心态就崩了。 真的，这在球场上惹不起的，最惹不起的就是球迷。 是，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人浪，那一掀一番，那 我觉得你好像很有经验，是不是惹过对方的球迷？ 我倒是还没有敢这么做过，但是我看过有人惹过球迷，最后得到了一个比较惨的下场。那么，中原说到这个解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解说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吗？ 第一次解说我记得当时还是在这个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平台。 对，网络平台。然后也是当时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就大家也都是知道，其实特别紧张。那天晚上我记得要说的是一场欧联杯的比赛。 欧联杯。 对，欧联杯。然后那天那个比赛呢，当时还是1/16的决赛。其实场次3:00多，3:25，我到现在 人还比较少啊。不会， 我 觉得看 球，我觉得看球的都是深夜蹲守的。 对，但是那两个队呢，其实那两个队就怎么说呢？球迷在中国不算特别多，但也是还是有一些的。就 是哪两个队你还记得吗？ 我想想啊，佛罗伦萨和不是那个。那个队叫一支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 哇哦，这个确实非专业人士可能听起来还比较对那个中原最喜欢哪个球队？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米兰。 你有解说过米兰的球队这个 比赛 吗？ 到目前还没有。 是不是还不太敢介入？因为 是 其实目前还是一个初级阶段。 也不完全是吧，就是你想解说自己最喜欢球队的比赛吧，其实从客观和主观上来说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偏见或者有一些偏激的言论？ 客观上来说，对， 我会太偏向我的。 是从客观上来说，第一个我主要现在解说的是英超啊，包括一些这个欧洲，包括刚才说的英超，然后包括一些南美洲的比赛，阿甲呀什么的。所以说第一个范围不在这块。另外一个呢，从主观上来说，其实有点不太愿意说。你说赢了，你不能高兴；输了，哎呀， 好难受、啊。 对，你还不能体现出来，那更难受、啊。 对，看自己最喜欢球队的时候，还是单纯当一个球迷心态比较 好。 所以说，从这个中原的这个解析上来讲，就是说，你作为一名解说员，专业的解说员来讲，还是应该感而不入，是吗？ 是，没错， 就是、也不能够太过于奔放。 对，就是。 可是我看到很多电视上解说都是 都很激动， 球进了， 对， 非常开心。 是这样，你可以有情绪，但是你不能把你的主观意愿加进去情绪是什么？你可以高兴，哎，这个球进了，好球啊，可以去评判它，但是你不能说啊，你看这个球，对方进的，你看这个后卫失误，真傻呀，这个后卫，你不能用这种明显就是带有批判性色彩。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说，看来解说行当也是 很不容易， 水深没入啊。 对。 非专业者切勿这个妄加评论。 就是其实也是这样，我之前解说之前啊，觉得我这种事儿我上我也行，后来上了之后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你看那些优秀的解说员，没有数年功夫真的很难成为， 确实是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看着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没错。 那我们今天在这儿能不能就是请中原给我们也现场， 哇，有这个环节吗？ 一小段就问一下可不可以、 哎、 可以吗？现场即兴来一段。 因为现场其实没有那个画面，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网友也说了，录制到即兴来一段啊，看小人都有了啊，对不对？ 就是其实主要是没有片段嘛，就是你很难突然想起来，但是我就只能如果一定要来一段，那就只能根据印象。 对对对，我觉得 没有关系， 很准确。 对，稍微 毕竟是即兴展示的话，没有关系。有点出错率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但是 其实出错我也听不出来。 对对好，那我们把剩下精彩的表演时刻送给我们的录制导。 录制导， 啊、 来，先简短的来一点。 二一，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13-14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现在对阵的双方是 AC 米兰，坐镇客场诺坎普球场，来到了巴塞罗那的主场来挑战巴塞罗那。现在呢？上半场率先开球的是身穿着白色球衣的 AC 米兰，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 AC 米兰队。我们来看啊，今天的巴萨是身穿着主队的传统的蓝白舰队。哎，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进攻，帕托一脚趟过了所有巴萨的后防线，这一下直接面对巴尔德斯，冷静的推射，球进了。帕托只用了26秒就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 哇，感觉 对，我们俩在旁边666， 过程是双击666，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了，因为帕托现在在中国踢毽子嘛。 我的天，这个陆指导刚才的一串妙语连珠， 对，感觉那个气场那个 状态，真的，我感觉他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到了现场。 对，我也觉得是， 你想挥舞我的双手啊！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帅了。那么，所以说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主要的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陆指导平常的一些就是爱好啊，包括他在解说方面的一些特长。哎呀，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所有的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如果想跟咱们的陆指导有一些足球方面的互动，如果想交一些球友一起看球一起说球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广泛联系我们的节目，也联系他。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会奉上他的邮箱和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对足球的独到的故事。 对，那我们刚刚聊了这陆指导的这个解说的一些故事哈，我们下面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常规环节，就是要我们的嘉宾选择一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 没错，为我们这个目前没有订阅的这个节目呢奉上一些姿色，对吧？ 对，来， 陆指导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这歌其实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生给我推荐的。因为对她这个她是一个香港人。然后呢对，所以这首歌也是一首粤语歌。 香港人粤语歌。 高端洋气上档次。 是这首歌就是七友梁汉文的。这首歌其实在香港的粤语的乐坛当中啊，其实也是非常可以说是很出名的一首歌。相信很多听不懂粤语的人应该也听过这首歌， 对，旋律肯定就是 比较熟悉，对吧？ 对，是。 好，那我们现在下面来听一下这首梁汉文的《七友》。 七友， 对， 来吧。 我在这个之前拿到这 MV 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好像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歌。 说实话，这个 MV 我都没看过， 是吧？正好给你看一下， 来一起欣赏一下。 振作去慰解他人， 欢迎大家回来哈， 欢迎回来， 对，欢迎回来。我们这里是博湖点秋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每天19:30博湖点秋香。那我们呢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如果您想要通过我们的可视化系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嘉宾的话呢，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情况哈。 没错，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 花椒 平台。对，然后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那我们现在回来哈，刚刚听了是《七友》这首歌，对不对？ 哎，我想问一下陆指导，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很好听。当然，这个 第一是旋律， 对，第二个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就是给我推荐的那个人吧，我觉得 比较特殊， 对对，比较特殊。所以说呢，就是你听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能够有一些情绪，包括他歌里蕴含着一些记忆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歌主要还是要结合自己，自己的记忆吧。 明白。那我们前半段时间呢，也是跟陆指导聊了很多他关于他喜欢的足球啊，包括解说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感情方面的问题啊。对，陆指导也刚才也说到了啊，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呢就是说粤语，对吧？哎，好，那么其实呢我也想跟陆指导来讨论几个问题啊，因为在恋爱中呢很多网友都会在这个平台下面咨询我们，就是有一些问题那些我们能够拿到台面上跟广大的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们一起来 讨论 一下，对吧？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说啊，女生吧一恋爱呢就容易变得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明能拧开的水瓶啊，死活的拧不动了；明明能修好的电脑，死活就打不开了。那么明明能够拍死的蟑螂，害怕的就跳得老高，对吧？有人说这是女生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就是一种容易被人去爱护、被人去浇灌的一种魅力。也有人说这是矫情，有人说这是不好的习惯。杜指导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其实想 这样 听听子萌怎么看这个事。 他说的时候我手都抱起来了。我是觉得呢，这些方面，一方面是说他有可能真的就打不开这个水瓶，另一方面就是给你们一些表现的机会嘛，对不对？ 还真是，我觉得男生最缺的就是表现的机会。 对啊，就让你感觉到你是被他所需要、被他所依赖的，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吗？居然还敢说我们作。 所以说这个我首先我没有代表这个观点啊，其实我还是觉得作为女孩子呢，就是我觉得被呵护是一种必要的体现。 是的， 男生的担当和责任也应该在某些方面有所体现， 对吧？不知道你这个喜欢这样 突然被 Q 对， 那你希望你的未来的女朋友，或者说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女孩，对吧？如果到以后就是有这种举动的话，你会非常的开心吗？ 就现在女朋友呗。这个就是我觉得女生的肯定就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理取闹，而且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尤其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肯定男生要给女生更多的包容和呵护。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些你觉得既然 这个拧水瓶这个事儿，他拧也可以，你拧也可以，那你帮他拧了也不会损失什么呀？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你能做的事儿，你就尽量多帮他做。 没错， 哪怕他不要求，应该主动。 说的非常对。现在这个网友啊，愤怒的小鱼呢，也是典型的这个说了一下，为女生鸣了个不平啊，说这才是女生最真实的一面，不用坚强到自己什么都要做吧，不用咬紧牙关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在自己最喜欢的人面前也可以表现的比较虚弱，整一个林妹妹最好的莫过于她也愿意当你的宝哥哥，对不对？ 哎呀呀， 是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也是要适度，对吧？你不能让你男朋友当你第二个妈，是不是？ 哎，没错。哎，还有一条评论啊，说感情的表达方式呢有很多种，有的人呢就是喜欢黏着对方，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表面故作高冷，但其实呢心里有一团热火。那么有的人呢也就是喜欢用威胁你的方式让你留在他的身边。哎，他这个话呢引起了我的一些这个想法，说以威胁的方式留住你，这种情况那算是什么样的？这个不知道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之前 没有，我是真的没有遇到过。 我觉得一般不太能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 比较极端的例子了， 对吧？所以说，看来就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在我们面临一些吵架或者是一些感官或者是一些， 玉博是不是有点故事？ 每次 东光师，东光兄弟好， 想给他表现的机会。 哎，怎么说呢？就是在面临这个事业与爱情抉择方面，就是非常的困难，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女生喜欢做去做她的事情，一些光鲜亮丽的事情的时候，有些男孩呢却觉得，哎，我觉得女孩是不是应该稍微的冷静一点，或者持家一点，或者是不要太去在外张扬，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人一定是互补的。如果说有两方都是在外面叱咤风云的话，我觉得那谁来顾家呢？对不对？ 你 这 只能就是代表了一部分的观点了。 那子萌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另一部分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哈，我们刚问题是什么？就是、 威胁。 我是单纯从觉得感情的这方面不应该要触碰到这一点，所以当他掺进去很多不那么纯的元素的时候，就感情也就变质了。你说都要靠威胁来留下他了，那你能留多久呢？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真的放不掉，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有些人在初恋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年不能说年幼的时候，就是说他真的在他青春的那段时间，就是为了这段爱可以去无限的放低自己的底线。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我也有。中原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让你的自己的心爱的这另一半留在你身边，有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过激的方式。但是 其实能够理解， 就是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他并不是，他也知道这样不对。是吧？哎，子萌这个一看就是没威胁过别人的。 对，我一般就是不会到这一步来留人，我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干。对，是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两方确实存在感情的话哈，就哪怕他可能情急之下采取了某些过激的手段，如果另一方愿意相对的做一些妥协，两个人好好来沟通这个事儿的话，也不是一定说就是要分开。 你这么说倒是也很有道理， 对吧？就是你看各退一步嘛。就跟平时大家吵架，其实大家吵架都是总有一个人要先下台阶，然后另一个人呢就会下更大的一个台阶，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都有错的时候，谁应该先迈出这个下台阶这步腿呢？陆指导你觉得呢？ 我觉得从道理上讲谁错谁先迈下，但是从情理上讲一般都是男生应该。 好像是这种情况比较多。 但是这个时候啊，很多的男性网友就真的很鸣不平了。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也非常的低迷，非常的低落，这个时候呢明明是因为你事先犯了错了，但是呢你很难过，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向我认错吧，一个女孩，对吧？但是我这个时候心情也非常不好，你总不能要求一个心情特别不好的人再去主动跟你承认错误，主动来请 你 回来了。 你俩冷静两天呢。 但是我跟你讲，感情这种时候啊，冷静是最不科学的，必须得当天是当天解决。如果你不当天是当天解决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人再去愿意真的去开这个口了。 哎，我好像觉得冷静一下，这个事儿属于个人有个人处理 方法，是吧？ 对。但我跟你讲，就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因为说就是谁先下台阶这件事儿，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这件事很少。 不会，但是我觉得、就是、 会有一个舍不得的人，然后先去给一个。 那这样的话，恋爱就非常不平衡的话，就是。 就还好。 就恋爱这种事情就没什么道理可以讲， 恋爱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不是这样的。我相信所有广大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只要我们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爱情一定会是一帆风顺的。最后打一个正能量广告，好了。啊，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可能只能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陆指导要公布他联系方式。 哎，对对对对，先你的邮箱。 62732872@qq.com 6273287262732872 行了，聪明的听众可以记住的，不用说这么多遍。 对，就是对，主要对足球感兴趣， 对 说球感兴趣的球迷朋友啊， 哎，对，可以联系我们 指导，我们搞到时候搞一个什么球迷群， 哎，没错， 来一块儿看个比赛， 看球直播说球，多爽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群里骂我。 由于时间关系，咱们的节目呢到今天呢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漫游嗨翻天》等着大家一起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 FM98.2 北京 青 年 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 拜 拜 拜 拜拜。I've lost it all, and everyone around me is waiting for this girl to fall. But my heart is missing, I just lost control. If I don't know why, why would I know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devils trying to exercise feelings I've been hiding down in the dark wasn't any treaty, I never stole my soul. I'm simply moving on, going gone. Think I'm losing the fight to make sense of it all. Got to build all my life so I'm safe from the fall. I'm subjected, expected to know what I feel, but I don't feel nothing. It's alright, no big deal. To understand, I've been silently mistreating all of my own demands.